刚才我们讲，我们节目也能证明太极拳，对吧？这聊天有的时候它就太极的年连随，对吧？ 对。 哎，当然上集结尾啊，也别形成大家的误会，感觉好像我们在批评中医似的。 不是不是。 王老师就要为中医也说几句好话啊。 不是，现在开始说了。 开始说。 不是，这中医，我说有些，你比如说针灸，现在普遍都承认它的作用。 对。 甚至于美国的医保，我不知道最后怎么定的，都考虑过针灸能不能进入它这医保的范围。 嗯。 可是你理论你说得清楚吗？理论你是那就归理论归理论了。 嗯。 是吧？你反正我扎这儿，它就管用。啊，不有不管用的，那不是废话吗？你吃什么药都有不管用的，做什么手术都有不管用，还有做死了的呢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也有不管用的，在很多情况下它管用，有些中药也是这样。你说一开头什么神农尝百草，然后到李时珍编药典的时候，他能讲出理论来吗？这一点上来说，你可以说他不如西医。西医他把都化验了，是吧？他是用化学的方法做了鉴定，甚至于他还可以通过什么，因为我也外行了，什么放射性同位素啊，研究这药吃进去以后，在你的血管里的哪个脏器什么作用。中医的现在的这个开的那个药单子里头，很多都是写不详，不详，副作用不详，主要成分不详。机理不详，但是他这药他起来他吃了管用啊， 这经验科学啊。 对啊， 经验呢、这很多时候千百年的实践， 是 他不知其他不知为什么、但是他好使、这也有的、 有些就是实践的东西不完全能理论上能够讲清楚。我喜欢举一个例子，比如吃馒头、 对， 说馒头什么叫熟了，这个您要是给定出五条标准来，您永远吃不上熟馒头了。 哎， 你就吃嘴里，你觉得它熟了，就是真熟了，就完了。您看， 哎，这中国人讲这火候， 对火，而且是一个模糊。就中国人我们老觉得中西之分，就是说咱们这是一个整体论，一个模糊处理，一个感觉直觉型的，那边是一个细分的，是吧？它越分越细，越分越细，就是您刚才说所有那化验都是越分越细。那可是这种整体型的东西呢？也许到走到最后了，他有一个直觉直达的东西，可能就跟那个细分的相遇了，就是这么古老的中医吧。其实他现在有点在，比如在美国被归成这种 New Age Medicine 啊，就是新时代的科学里边，他还有一个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整体性的，它叫就是这种 Well Being 什么，就整体来治理，而不是就我们说的什么头疼医疼脚疼医脚，特别局部性的。 您别觉这中医太奇怪，因为这在中国这个大的背景底下，比如说还有蒙古医， 蒙古大夫， 蒙古大夫，蒙古大夫，你开玩笑可以，但是还有尤其是藏医，啊，就我家住的北四环那边呢，有藏医研究所都在，藏医研究院都在那儿，那藏医啊，第一个是他解剖学好，因为他这人呢死了以后啊，他是天葬，让老鹰把这人的，所以他，比如。在西藏是最早就有人的解剖图的，至少在中国这一圈里头，它是最早就有。您的肾在哪儿？您的他都清楚，因为他这个一拉开，什么都看见了。还有藏医治这个风寒之症，他也有好处。还有维吾尔医，这些他们走的路子都和中医一样，草药、矿物什么什么跟什么配在一块儿。这个是热的，那个是凉的，它都是这样。 但是其实我有一次到德国，我曾经讲过，就是叫海德堡啊还是什么的一个城市，那里面有个欧洲的这个药学博物馆。 哎，药学。 我进去一瞅啊，你知道，我一看，我以为进了中药铺。 对了。 是 里边连那个一个小抽屉都一样， 对， 里边有什么老鼠啊，有这那个，这个是像类似于各种各样草药。我一下午又得到一个感悟啊。我说这是不是叫前现代医学？就至少对于德国人的来说，就说每个民族都有他传统的这个东西，但是呢，对于他来说，西医不叫西医，西医叫现代医学。 我这个您那个您犯的这错误啊，和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两任的卫生部的领导贺成同志 犯的错误 一样的， 那这级别高了。 因为他他贺成啊，他是当过卫生部副部长，好像是，他是长征时期就是医生，跟着长征队伍走的，包括毛刘周朱他们有什么头疼脑热都是他给治的， 嗯， 所以他这个地位级别都很高。解放以后他实行的是这个淘汰，他叫新医旧医。 哦，他 根本就不真西医中医， 嗯， 新医旧医，淘汰旧医的政策，被认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。 哎呦， 而且还发了文件，还把他这个部长啊给撤了。但是呢，后来毕竟是老长征，又是老专家了， 老资格。 后来大概又过了那么两三年吧。就又也基本上官复原职了，也是干什么，就和您这说法一样，他认为那个是旧医，是前现代的。可是我们又不能忘记啊，世界第一部药典呢是阿拉伯出的，叫阿维森纳嘛，但是他这翻译又有另外一种说法，我记不清了。当年苏联主导这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时候，不是每一年纪念几个文化名人，其中专门就纪念过这个阿维森纳编的这药典，它世界第一部叫药典， 嗯， 就药书， 嗯， 那时候欧美的这些药还都没有呢， 相当于《本草纲目》 对了，对了， 所以在前现代，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是人类都是差不多的， 人类 都这么摸索过来的， 而且这个宝库啊，其实到今天呢也在造福子孙。所以因为我为什么我很理解这个事儿啊，确实很麻烦的，就是说啊，这个里边就是咱说最俗气的，多少人的这个饭碗都在里头，对吧？那么你要说这个你觉得低啊，那我再说大一步，传统文化你现在地方政府也得靠这个发展经济， 对， 你就所以说，你比如说我跟您举这例子，好，咱们争谁是这个尧舜禹的老家，谁是这个大禹的故乡， 是 对， 这就是几多少亿几十亿的投入这个工程啊，这直接关系到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这个地区的经济命脉的发展，现在国家感觉提倡文化工程，哎，王老您对这个有巡游全国有什么观察？ 不是，我就是说呀，这个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呀，有时候这个文化呀也有市场的价值，你说一个是旅游和这个文化是分不开的，一个是基建的这个批准审批，是吧？我去河南呢，河南的文化行政部门的同志就告诉我，说现在啊，这个有一类的用地啊，要经过文化局文化厅的审批，现在我们对土地也有审批权了。因为你这儿说是要修建的是一个文化项目，你就好批。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就它也发生，就是把这个比如说一个宗教性的说法，或者一个古籍的一个说法，说这个地方你有一个什么古人，你要让大家认识到这儿有古人，你光说我这儿有古人是不行的。你得修起一个很大的建筑来，修一个牌坊，修一个大殿，大殿里头由这个古人 A 和 A 同时代的还有 BCDE 一直排到 F， 把这像都要弄上，然后开始有人烧香，然后有各地就有来的，又有这个台湾台胞，一听说他们的家乡里头出来古代圣贤了，来了以后又一下子又捐了， 家伙痛哭流涕， 对，又捐了多少钱呢？什么？他这就起来了， 是啊。 然后再结合着他这个山呐、水啊，还有大火烧、大麻花啊什么的，就都起来了， 一条龙，这是。 所以呀、所以就是咱们现在有这个好的心思，让大家呀更多的了解传统文化，但是千万别着急，你还得呀。还得掂量，比如这个事他在这儿啊，到底他的可信的程度有多大，还有就是说我们到底花了多少力量去研究它， 你比如这儿假设说这是窦尔敦，是你们窦家的故乡， 哎， 那么你就说你这是窦学核心，窦学基地，你那儿有很多人姓窦的，不等于是窦学基地， 嗯， 你那儿是不是真成立了一门窦学，形成了这么一门科学没有？要没有的话，只因为有一个姓窦的出来了，就变成窦尔敦的故乡了。然后就号召窦尔敦的旅游，我就觉得呢， 旁边再找一个黄天霸，更激活了。 我就说这些事儿啊，就让它真正形成一门学问， 不是 形成一种文化。还有一个，比如你这儿真是窦尔敦，那这儿有什么窦尔敦的特殊文化？大家出来都唱花脸呢，还是这个会格斗啊，是不是啊？还是脾气大呀。 您这么认真的态度，我都不知道。比如前些年不是云南争那个，到底有好两个还是三个地方在争，香格里拉，到底是哪个是中甸还有什么？ 嗯， 可是最后决好像是定了只有一个香格里拉，对吧？这肯定是对他当地的旅游产业什么的有重大影响。那是不是最后是有一个什么证明，根据比如哪以前哪个学者哪本书里边怎么谈的，怎么论证这个地方来决定的呢？还是最后你也要中国式的，那咱们就谁跟领导同志关系好，比如咱们就把这地方就搞定。嗯，那还有这个比如说山东哈，有这么多的可以争的地方，有水浒，有这个有孔 西门庆，现在山东俩地儿打架就是西门庆我们这儿的啊。 对，那这最后怎么决定？你怎么能这都是小说里的人物， 还有 本来就是虚构。 孙悟空的， 孙悟空老家是哪儿的？ 老家石头。 不是，据说呀，到现在也还打不清的官司，因为李白到底出生在哪儿？ 哎， 这 按郭老的这个分析呢，李白是出生在岁月，在这个 郭沫若， 不是 郭沫若 人了就， 是听着岁月呢，是现在的伊尔库茨克， 吉尔吉斯斯坦嘛， 就是，哎， 那 还是吉尔吉斯，对了， 吉尔吉斯斯坦， 吉尔吉斯斯坦的， 嗯， 说是出生在那儿的， 哎，岁月 这个可是这个四川的。那叫 江油吧， 江油， 江油啊， 江油呢是请了小平同志啊， 哇， 给提了字，李白故里。 你看领导来了，我们领导出马了， 领导出马了 啊。 可是也有人分析，李白故里，不等于他是在这儿出生的。 嗯，在这儿居住过， 对， 领导这智慧 就是 啊，比如他18岁的时候到。19岁的时候在这儿住过一年，我就敢在这儿贴李白故里啊。 那更好了，李白云游的地方都可以，都可以竖牌子。 啊， 然后据说湖北有一个地方， 是湖北有一 点不服这个， 嗯， 不服这个，他也出了一个奇招，说他找啊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人一块儿来论证，就说李白是出生在湖北的。吉尔吉斯斯坦的那个汉学家他怎么研究出来的我闹不清，但是呢就是这，所以这玩意儿你现在你怎么说，现在还争这个，还有这个武则天 啊， 因为这次呢我前不久去了四川呢，这个广元 啊，广元， 广元呢也是郭老证明，就说是这个武则天是出生在广元的，但是武则天呢是山西人，这个大家都承认他是山西人，但出生是在广元。郭老爷当然有很多理论根据，而且郭老在光明日报上还发过一篇很长的文章，就批驳对这个广元出生武则天的质疑。 嗯， 可是质疑呢现在啊，很多很多朋友，很多很多专家都承认广元，而且广元还修了这个武则天的等于庙啊，或者他说原来因为就有这个那儿有祭祀武则天的这么一个神庙， 嗯， 所以更证明他是出生在那儿的。就类似的这些问题，在中国呀，你要专门研究这些问题啊。那比研究那太极拳能不能打人研究的那意思意思大多了。那 咱们记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就我觉得中国人真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翻云覆雨啊。就曾经有一个年代呢，是不要祖宗，对吧？把祖宗全铲没了，说谁是哪儿的，他丢人了，对吧？现在是抢祖宗，哎，都是我的，这祖宗在我这儿。但是确实就是说，也许有经济的原因，有什么原因？我啊，还想探讨另一个原因，很有意思，就是你看文学里一直有一个寻根这个说法， 对， 人的这个根源。您看最近呢，这个王老呢又对土耳其特感兴趣，所以呢，哎，我就想到这个在土耳其啊，就大家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，就是说土耳其人也有他的一个根源上的梦想， 对， 就是他的奥斯曼帝国， 奥斯曼帝国 这个强国梦。你有时候很难想到他这个体量按说跟中国没法比啊，但是我听他们有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国学者呀，跟这个土耳其学者聊天就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土耳其学者说，你们中国还有些人怀疑你们中国的强国梦，你们强国梦肯定能实现，我们的强国梦都有戏。就是说，就是说土耳其人他们叫做土耳其的乐观主义，就是现在是不是以这个埃尔多安他现在提出的这种，就是说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横跨这个，这算是亚欧非，横跨亚欧非，就说哎，就说这人的格局藏在他的基因里，尽管都已经如今这情况，据说他们也有他们的强国梦啊。 这个有一些伟大的国家呀，古代的伟大国家都有这种感觉，不光是土耳其，伊朗啊，当年的巴列维国王的时候啊，他也表示过要伊朗要恢复原来的这个 波斯，那是 波斯大帝国呀。 啊， 但是他没说恢复波斯大帝国，但是就是要抬高自己的地位，要弘扬继承这个伟大的传统。奥斯曼帝国呢是15、16世纪的时候，在一战以后啊，当时不但是没有了奥斯曼帝国，而且是准备把土耳其瓜分的，而且希腊为主，都派的军队了，跟整个的协约国派的军队，后来呢是靠这个凯末尔，就所谓他的这个阿塔图尔克，来这个把这个协约国把包括希腊军队打走了，成立了现在的土耳其。土地呢是他在就是一战以前的那个奥斯曼，那时候奥斯曼帝国已经不行了，已经被瓜分了，但是还有这名称，是那时候的面积的1/6。所以你要比较起来，中国的处境比他还是好得多。 是啊， 中国虽然也丧权辱国、割地赔款，还不至于是1/6，但他有这个强悍的劲儿，而且他这个。就在战争当中都非常的英勇。我第一次去土耳其是80年代，那个最逗了，说那个土中友好协会的骨干是什么？ 土行孙，土中友好协会。 土中友好协会的骨干，都是当年的在朝鲜跟志愿军交过手的。 哦，而且所谓的联合国军， 联合国军 里边有土耳其， 土耳其是。 对对， 当时我在50年代就听说过，就是真正拼起刺刀来能跟志愿军拼上的、拼上手的，绝不在志愿军的，不会垮掉，不是美国佬，就是土耳其兵。 哎呦， 土耳其的就这帮土中友好协会的人接待我过来，都说美国人呢，他是靠武器，真正就是说是 拼命的 脸对脸了，美国人马上就投降了， 是， 说只有我们土耳其，我们好像那意思跟你们这个中国的志愿军， 他这心里有当年奥斯曼帝国那个弯刀的精神， 对， 这个。 所以你说这个人有 DNA 的记忆，我觉得帝国也有这种记忆的 DNA。你看，凡是这种大帝国，后来遭受了就是领土也好，还是整个的这个权力、国际权力上的羞辱之后，最后。这个心劲儿都差不多，咱们现在说土耳其还说跟中国很像，你再想想俄罗斯，就现在普京的那个劲儿，我每次听到美国人说起这个普京来，他们都觉得说他就是 觉得这个苏联这个瓦解之后，哗一下跑了那么多的加盟共和国，一下版图缩小了那么多，然后在世界上这个地缘政治就沦为一个二流国家之后，他那个心情啊，那个羞辱的心情啊，而且他们也认为的确这个在冷战初期，就是刚美苏这个美国刚赢的时候，有一种傲慢，对这个就是苏联啊，就瓦解之后苏联有一种就是羞辱吧，或者说失策吧，这个北约的强势推进，那在这个普京身上你就能感到，后来的整个的这些，就是我们要重新在世界的谈判桌上要有我们是还是大国，就这个劲儿，我觉得很多这种衰落的帝国。可能都差不多的， 心情很复杂， 心情很复杂。 咱们可以看看王老在土耳其的照片啊，咱们可以看看。嘿，哎呦， 你看土耳其的美女，这是伊斯坦布尔，真漂亮，我告诉你。 哎呦，真漂亮，她皮肤白啊， 白 是吧？ 白， 你再看， 人家又有土耳其特色 啊。哎，你 这个是啊，那个我旁边啊是那个，他叫。土尔坎什，就是 Turkish， 其实他名字叫是副总理， 嚯， 对中国特别友好，参加那个库尔班江的。 您说这有头发的还是没头发的？ 就是没头发的 啊， 我 有头发的是 库尔 班 江， 库尔班江啊， 他是库尔班江啊， 对对对， 哎，而且他在这个他原来呀，他是 这是 前总统埃尔多安以前的那种所谓民主型的 啊， 世俗派的 啊， 他叫居尔， 居尔 实际上就是维吾尔语的 Gül， Gül 是女人的名字，花儿 啊， 但是他那儿叫花儿的男人特别多， 叫花儿的男人 、 是不是就是那个 居尔， 他不是那个居伦吧？ 不是居伦，居尔 啊，居尔啊， 就是 Gül， 对， 这个是这个老头啊，你看着老就比我年轻的多。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， 嗯， 叫玉米提，他写什么呢？就写 的 我就看着就像写中国的事儿。他写在伊斯坦布尔，开发商用各种手段，上边欺上瞒下，然后摆平所有的有关利益群体，把一个个的古老帝国的文物这个圣地。都开发了，变成了现代建筑，变成了挣钱摇钱树。因此，这样，伊斯坦布尔这是假想的小说了，就有一批大知识分子，啊，这个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，组织了暗杀团， 哦， 杀这些开发商。 这中国 像 拆迁了是吧？ 对， 现在问题是他没有中国现在是不会杀这种，但是中国现在他是因为从国家的政策是保护这些 啊。 对，伊斯坦布尔没哪有咱们北京拆迁的那么厉害，我感觉去那儿还是觉得他很老的那个老城的。东西保留的 对 很多很多呀、 那个是因为您不是土耳其人、 可没看出来 对你看不出来、你看看这本书《伊斯坦布尔死亡记事》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联合出版社、上海出的，您这个您回去您不先不懂吗？您在网上订一下，大概花20块钱就可以给您送到手。 对，哎呦，我也是觉得挺好奇。这 你绝对爱看这书。 哎，这土耳其真是一片这个神秘的土地，准确来说混乱的土地，我觉得真够乱的。就是说，而且呢，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中国学者对土耳其感兴趣？这据说啊，是从这个孙中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 对， 当时被称为是这个什么西亚的中国。就因为他这个有些情况， 孙中山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，土耳其凯末尔1920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，所以他当时认为孙中山是先行者，凯末尔要学孙中山，然后后来表示要学凯末尔的是蒋中正先生，他要学凯末尔。 遭到了毛主席的嘲笑，是吧？哎，但是这也真是你我为什么说他透着乱呢？就这个凯末尔啊，是一心一意要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， 对， 就像西方一样，感觉咱跟欧洲自己人， 对 吧？ 对， 甚至于那么这个人民也养成了这样的生活习惯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你看去那儿的记者就讲，这个埃尔多安呢， 他又是想往回走，犯伊斯兰吗？ 他呀，他、他是真想加入欧盟，而且坚决要加入欧盟，但是呢，他又和欧洲的这些，他也不断的发生冲突，是吧？ 他应该算是一个中间派，还不应该算是一个那种原教旨意义上的啊、保守保守派。 您说这种趋势是什么？就是说， 因为你这很简单。他要，他本来他就为自个儿这个国家国土的缩小而痛苦，现在库尔德族呢还想再分出一块去，所以他就对库尔德族他必须下手，下硬手 啊。 在那个塞浦路斯问题上，他和希腊有的矛盾，他也动过武，这前好前几十年的事儿。 在叙利亚问题上有跟美国有矛盾， 对，在叙利亚问题上也是这样， 跟苏 也是因为 俄国有矛盾， 在因为那库尔德族啊，但是他为什么要亲西方呢？其中原因之一，苏联给他的压力太大，黑海呀、他那黑海口是他把着的，所以这个当年呢，斯大林曾经提出来过，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提出来过。要把黑海口的一部分领土划给苏联。